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一月十七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咯， 哇哇咁快已经又嚟到星期五啦， 哇咁快嚟到我妈又大一岁啦。啱啱讲 系啊， 啱啱我讲个日子出嚟，我已经醒起我妈今日生日。 Auntie 生日快乐！ 系啊，祝咁多位十一月十七号生日嘅人生日快乐！ 祝你个仔唔使再咁夜收工，可以早啲翻嚟屋企饮汤同食饭。 我教你，如果你想有呢个结果咧，你祝佢个仔咧快啲发达就得噶， 系咪？ 咁咧我就唔需要咁夜收工，同埋唔需要咁辛苦。 或者我祝你个仔嘅节目 partner 早啲发达，咁就可以 大歇埋 个仔啦。 系啊，希望你快啲啦，快啲你。快啲你發達，然之後每一個月咧就可以救助於我。今日做一個提大家嘅，就係、是、今日我哋全程點歌大行動。 係， 今日呢一個就將會係我媽媽都好憎嘅一樣嘢啦。 係， 就係床室啦。 點解你要揀你媽媽生日嘅時候點歌俾佢咧？ 唔知啊，我覺得呢個禮拜大家都會討論 咁巧啊， 係啦，我諗全世界媽媽啦都會好憎嘅一樣嘢就叫床室啦。 正常啊。 有啲乜嘢你又想 講咧？ 係啊，想同佢講一點啲咩歌俾佢咧？ 咁啊，今日讲下啲开心嘢，轻轻松松啦，唔系开心，应该咁讲，轻松嘢啦，即系都得啖笑啦。咁啊，话说咧，即系身边总会有一啲好大懵嘅朋友嘅。咁啊，而小弟身边系唔知点解特别多呢啲大懵嘅朋友噶。可能我个本身都系吸引力法则啦。 你都系呢啲人， 我都系个大懵嘅人啦。 物以类聚， 系物以类聚啦咁。咁啊，呢件事咧系同我嘅一个朋友，同一个微波炉系有关系嘅。 系 吓，话说我有个朋友咧就好中意喺 用微波炉， 系唔系佢唔中意用微波炉，佢就系唔中意用微波炉。咁但系佢好中意喺唔同嘅地方搜罗一啲食物翻嚟啦，一啲食品啊咁。咁话说咧，我唔知佢系之前去完旅行定系喺边度代购买咗啲泰国嘅嘢翻嚟，咁嗰个系泰国嗰度咧嘅一个，我哋香港都有嘅便利店嚟嘅， 系 苏木治便利店吓。咁啊，但系即系喺泰国嗰边嘅出产嚟嘅，因为嗰个包装系全部都写泰文。咁而家啲便利店咧，咪好兴自家推出一啲可以叮得嘅嘢食嘅，即系可能系包啊，啲即系可能香港就系鱼蛋啊、烧卖啊、嗰啲鸡髀啊， 好贴心。后面就系你用。翻便利店个微波炉就揿咩数字，而家咩数字咁样噶嘛？ 冇错啦，咁啊，即系咁当然啦，喺香港做呢件事梗系冇问题啦，即系大家都识得睇啊嘛， 好合理啊， 系啦，好合理嘅。咁啊，但系偏偏咧，我个朋友咧就带咗嗰个咧。就是全泰文包装返去佢自己公司。 首先已经要睇得明泰文啦。 係啦，咁首先我要讲明佢係唔識泰文嘅。 ok。 佢係完全唔識讲同唔識睇泰文㗎 ,ok。咁於是乎呢佢就将呢一个 泰国版啊。 泰国版嘅一个唔知好似三文治定係啲总之係包类啦 ,ok。一啲包类嘅食品呢就擺咗入去佢公司嗰個嘅微波爐嗰度。 我想知平時唔好話呢個泰唔泰國版三文治，正常三文治係會唔會擺落微波爐噶？ 唔會咯，即係就咁食嘅啫嘛。 所以其實冇得賴泰國版 嘅。佢又唔係真係三文治，唔係好識形容啊。即係呢個香 係咪嗰啲盒裝三角形膠盒嗰只三文治？ 唔係嗰一隻，佢係袋裝咁入去咧，入邊咧佢其實有啲似三文治，又有啲似啲批咁樣樣嘅。其實我唔係好知佢類似係啲咩嚟啦，但係總之都係啲包類嘢啦。OK， 都是面粉做的。 Okay, 是因为我那个 疑问。我不是好讲得到的。 但你明白我的疑问吗？即是那件事本身是好不可以放，因为如果。 不是我们吃开那种三文治，不是我们认知当中那种三文治。 OK, 好好好，给他过给他过给他过。 咁跟住然后呢他就将他摆了入去这个的 微 波炉之后呢他就揀四分钟叮咁样叮咁样叮啦。叮完之后呢他的同事开始觉得不对路啦。点解无啦啦有阵窿味嘅咧？跟住听到警钟响， 仲喺公司啊！ 最正系我个 friend 仲要好大声喺 office 话：边个叮窿嘢？哎呀，系我啊！ 四个字，拆砍捉贼。边个叮窿嘢？边个？边个叮嘢？边个咁冇公德心？ 系啦。 边个唔知用微波炉？ 系啦。边个咁蠢？佢嗰下系真心问嘅，佢系真心。以为是人哋的错， 系 点知佢醒唔起，原来是佢自己摆咗嘢。 佢冇谂过自己是会用错微波炉。 系、啊、同意佢是一个即系对自己都有自信的人嚟嘅。佢觉得佢唔会犯呢啲错误嘅。 江华话斋，你知唔知衰咩？ 衰 太 有 自 信 啦、啊。咁跟住咧， 跟住咧好正喎、啊！嗰件事发生咁，即刻咧大家好紧张啦，啲同佢啲同事就即刻去开嗰个微波炉，跟住然后发现啊，真系窿咗少少。咁、啊、好彩又唔系。窿到成嚿炭咁啦，但係都唔食得㗎啦，好老实讲，即係个底同嗰个微波炉佢咪有个碟嘅玻璃碟咁样呢，咁其实係黐黐地㗎啦，因为中间仲隔住张纸咁样。 同你个 friend 一样啊，黐黐地。 咁跟住於是乎呢佢就好紧张啦，因为冇咗个 lunch 啦，食唔到啦咁样。咁跟住 佢竟然担心唔开心嘅呢嘢，而唔係担心会烧嗰间公司。 唔系，因为又好好彩大家发现得快，咁冇着火冇剩嘅，斋个面包斋即同埋係个微波炉有就咁窿味啫。咁冇乜太大嘅意外发生。咁啲人都係当个笑话咁笑下佢啦。点不知呀、啊、四分钟之后消防员已经嚟到现场了。好，我真的很佩服，真的很有效率，很厉害的。因为即是那件事是他们都未反应得切，因为那个钟啊，那个消防钟一响，咁跟住然后他们讲了几句嘢，即是在笑一下我 friend 啫嘛。跟住啲消防员已经上到嚟睇下有冇啲咩嘢问题发生咗咁。 全栋都响㗎喇。 係啊，唔係佢好似係 淨係嗰一层。 嗰一层囉，嗰一层响囉。 当你都未反应得切，消防员已经 到咗啦。 慈云山细抢。 係啦係啦。咁跟住然后我个 friend 都终于算是这样啦，算知错啦，咁佢好有礼貌咁同啲消防员 讲 唔好意思，係我叮窿嘢啫，冇乜太严重嘅问题嘅，不过你哋都睇一睇啦，咁检查完之后消防员哥哥就冇出声就走咗啦，咁非常之专业啦。咁但係呢一个真係我个朋友 嘅意外， 我话其实你不如下次试下叮蛋啦。因为佢係第一，佢话其实呢佢仲要呢开始终于有啲质疑自己啦，佢喺犯完呢个错之后，终于有少少觉得自己做错嘢咁啊。佢话其实咧，我系喺屋企好少用微波炉嘅，同埋第二样嘢就系咧，佢话因为个泰文包装上边，佢见到有唯一佢睇得明咧就系三至四，佢有只数目字写住三至四，咁佢咪谂住叮四分钟咯。咁跟住后屘唔知佢有个朋友应该可能系叮惯嘢定系点样啦， 三十至四十秒， 佢就发现系分半钟嘅啫。是叮分半钟、哦、 即是个三字不是分钟的单位咯，即可能是即是三字可能是 三至四直头不是叮嘢的时间添啊，直头是没有关系，可能是个火力定是不知乜嘢、 哦、即可能其实呢样嘢是不 suppose 俾你叮，佢个包装有冇系有嗰啲微波炉嘅 logo 噶？ 我唔应该有嘅，因为我 不过嗰个嘢已经变到睇唔到啦。 我个朋友都颇肯定话唔系啊，真系叮噶，即系佢唔知买翻嚟嘅时候系话系叮咗去食系好食啲咁，类似系咁啦。 系 咁佢话系佢好 confirm， 咁我唔挑战佢啦。咁佢就话好 confirm 系叮噶咁样。咁跟住然后佢啲同事都确认话咁唔系叮四分钟，系叮分半钟嘅咁。咁難怪會窿咯，即係難為佢啲同事嗰一日就成。 但 係 佢喺嗰邊便利店買嘅， 係啊。 咁但係佢嗰個係咪嗰邊便利店出品 嘅？泰國嗰邊嘅數目字便利店出品。 因為咧，佢有陣時佢會講啊， 按几多字咧，嗰、那个数目字同分钟系唔挂钩噶，即系佢嗰个三至四咧，可能系三系代表，即系好似你有冇分半钟，即系一就系三十秒， 系 二就 是 一分钟，三系分半钟，佢有权个 set up 系咁样噶、啊，你仲要睇嗰边嘅机， 即系因为系嗰一边，即系嗰啲我哋去便利店用嗰啲机咧，其实唔系按分钟噶嘛，系按个数目字，跟住佢就自己有个时间会行噶 啦，嗰、那个数目字同嗰个分钟系唔同，所以其实你买翻去有时你都要睇下，即系佢个 set up 系专系放自己便利店。里边揿个数字，但你翻到屋企，我当喺香港啊，你就买香港，你都要睇翻。其实你即系虽然我屋企冇微波炉啦，但系我唔知呢啲叫咩，即你正常都会咁样思考啦。我唯有咁样讲啦，系啦，即系用到 common sense 呢两个字好似太 hard 啦， 唔好乱估咯。 系啦，即系你翻到你都要换算翻嗰个时间啦。 跟住仲要咧，最正嗰件事就系咧，即系正当我哋喺度谂紧呢一个关于即系泰文睇唔明嘅问题之后咧。佢個同事好聰明咁同佢講咗一句：點解你唔網上用嗰個 translate 嗰個軟件直接睇下佢寫咩咧？咁咁你咪明咯。咁咁跟住，然後我個朋友先恍然大悟：係喎，點解我唔用嘅咧？咁樣 即係不能夠睇小微波爐嘅威力， 同埋呢個都。不能够睇小人类嘅愚蠢， 愚蠢真系噶！你知唔知我而家喺上？因为咧，以前我听得最多一个迷思就系讲紧究竟个杯面能唔能够喺微波炉嗰度叮啦？咁啊，以前旧底嗰啲包装系唔得嘅，但系后屘咧有一啲嘅品牌咧，佢尝试出咗一啲版本咧， 有窿窿嗰啲啊？ 我唔记得，但系总之佢系设计嗰个物料咧，系你可以放去微波炉度叮。咁但系其实你都要望佢后面嗰个说明啦，即系唔好谂住哦呢、這个品牌出全部得，佢其实会有显示。通常总之摆唔摆得落去，我自己。因为我真的很少用微波炉、但是我自己如果看那样东西就是它后面的图示有没有显示可以还有它有没有建议的时间即是你没有这样基本上你不用想它会放到微波炉就算得我都不敢放那种很保守的于是乎我就上网在那里 search 一下、微波炉钉杯面我 search 到第一个 searching research 搜寻结果微波炉钉杯面爆炸北海道母女亡日本专家指加热必须留意两个关键，你谂下， 去到 系啊，你谂下系可以咁大件事噶，即系你个 friend 个情况真系可能好彩嘅，但你真系唔会知道，即系佢窿系一件事，有啲唔止窿啊， 系会爆炸，因为我都见证过， 好难讲啊， 我啲朋友系好聪明地攞只蛋去，即系佢个带自己带个饭盒翻公司，跟住然后佢攞只佢连埋只蛋摆入个微波炉度叮，跟住隔咗几分钟之后做啪一声啦，跟住但好响嘅，跟住然后又劲惊咗乜嘢爆炸啦，咁、原来系叮爆咗只蛋，咁、但系哇，我又真系哇，原来系可以叮有啲嘢系叮到连微波炉都爆炸，就大家真系要小心 啊！因为嗰、个继续睇啦，呢篇都系网上一啲叫做平台，佢话日本专家。讲啊，头先话咩两样嘢留意嘅，第一样嘢啊，首先不应长时间加热，咁啊都正常啊，通常你见其实都系几十秒至唔知道几分钟啦，唔好长， 唔好多过三四分钟，我觉得 系啦。佢话尤其系带油份嘅物品， 哦、 即系有油嗰啲可能要小心啲。 包啦， 佢话其次啊，系微波炉内部必须保持清洁，否则便有可能起火爆炸。即系例如你有阵时咧，你叮完上手剩咗一啲嘢咧，嗰啲嘢窿啊， 汁啊， 即系 系啊， 即系唔系个三文治有阵时，可能你剩翻上手啲汁啊，剩翻上手嗰条面啊，剩翻上手啲碎，因为嗰啲都系一齐叮噶嘛，嗰啲就可能会有机会。佢、嘅意思系咁样会起火爆炸。 所以大家用微波炉嘅时候都要注意清洁咯。 好癫啊呢件事！ 我而家所以屋企已经冇用微波炉啦，因为咧，我觉得微波炉系一个极其容易坏嘅电器啊。所以我放棄咗，我所有而家係攞嚟叮嗰啲嘢食咧，我攞翻屋企自己揾個嗰啲假蒸，即係揾啲水蒸翻熱佢就算數啊。 哦， 盡量唔食微波爐叮嘅我而家。 我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冇乜點食過微波爐處理嘅嘢啦，便利店其實真係間唔中 啦。因為覺得唔健康。 係啦，依個係阿媽傳落嚟嘅一個概念，話嗰啲咩啊 輻 射 啊， 係啦係啦。咁當然有好多坊間傳聞就話啊唔係嘅，首先有一種講法就其實個量唔知幾多時間內咧就冇唔會好強啦。第二種就係話咧，其實你叮完攞出嚟看一陣咧就會散噶啦咁樣。跟住我完全冇求證啦，而作為一個文科嘅人，對呢一啲冇咩興趣，同埋我真係冇深入研究。但係總之就係我嘅立場就係我係一個懶嘅人， 係咯， 所以咧。 我唔求證嘅話，個結果就係我唔盡量避免。 用就得啦， 我索性唔用啦。 我就以為你係一個懶嘅人，你就應該會係去用微波爐。 冇噶，我真係好少噶。 咁幾乖喎， 好少噶，即係有一啲譬如便利店咪啲雞髀嘅，佢有啲係你一叮可以食噶嘛。我揀咩？揀啲。可以唔叮嘅話，可以凍食嗰啲。 哦，係咯，係咯， 即係兩食啊，一係凍食，一係叮，我就會揀呢啲啦。我就唔叮啊，我索性凍食啊。即係雞髀咧，嗰啲好興啊嘛。 雞髀凍食真係頂唔順。 O K 嘅喎，係咪？即係但你要揀某啲味嘅，即係花雕酒嗰啲，類似嗰啲，嗰啲可以凍食。 呢啲就即係好似凍醉雞都 O K 啦。 係啦，即係佢有啲醃咗嗰啲咩醬油日式温泉蛋嗰啲，我又揀呢啲。係你有時買一杯麵翻去， 我都係食呢啲。係 啊，買個拉麵落去，加兩隻蛋，哇，雪糕兒。 杯面邊個會叮啊？揾熱水淥熟佢啊，搞掂。 係咯，翻到屋企煲完煲水，加落去冚蓋換件衫咪食得咯。 總之大家啊，用微波爐嗰啲真係唔好亂咁買其他地方嗰啲。如果你買咗其他地方，你睇唔明佢咩文，麻煩你 translate 清楚。而家啲坊間啲 app 係好方便嘅。 我真係好想知道大家即係呢個好係以前咧而家似係咩咧？三成為茶水間啲題目啊！即係你公司有冇啲 叮嗰啲咩？ 唔係叮咁簡單啊！你公司有冇啲同事一啲匪夷所思嘅行為啊？即係咧係好多噶，我覺得呢啲真係會好多噶。 每日嘅意外都不停喺啲 office 度發生。 可唔可以大家話俾我聽，播一報料喺我哋嘅節目度，其實我都好想講呢啲嘅。其實真係好耐冇講咧，我好中意講呢啲 topic。 口痕啊， 口痕啊！你知而家咧social media 或者網上面好多唔同嘅人開 channel 都會俾啲fans 報料噶嘛，報唔該嗰啲都有噶嘛。系嗰啲咩阿爸阿妈匪夷所思嗰啲好好睇啊！ 分享， 其实呢啲 topic 真系好好听， 好好发挥添啊！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咧，话俾我哋听，最多我哋会拣一首歌咧配翻落去，即系我哋嘅 add value 系咁样。 咁今日我呢一个朋友嘅叮唔知三文治定咩包嘅经历咧，可以配只咩歌？ 嗱，你嗰個 friend 咧，因為驚動到消防員同埋警鐘咧，基本上全層嘅人咧，應該好快就會知道咧，佢就係嗰個當事人啦。係 啊， 即係呢個消息好快傳出去啦。係 啊， 咁啊，以後啊，點樣能夠喺公司呢度立足咧？ 我知道， 送六個字俾佢，只要你不尷尬，以後行得正幾多正，一係認咗佢，一係覆人哋三個字，好出奇啊！咁你又喺公司就冇事噶啦。送俾你洪家豪嘅，只要你不尴尬，俾你个 friend。 若突然被摸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不着衫，能获是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就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放饭。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伴，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我不只要骗自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已有觉悟，放手一搏。起身我的面皮我要高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高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是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 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折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不丑怪，不厌，谁开解？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感染控制处顾问医生马少强话，耐药性细菌感染个案近年有上升趋势，亦都可以引致较严重感染，包括肺炎、心内膜炎、脑膜炎等，相关死亡率高达五成以上。马少强话，耐药性细菌可以人传人，并且透过食物、动物和环境传播，过去几年监测发现刺身、寿司、卤水食物、烧味和沙律菜等的耐药性肠道杆菌阳性比率增加。他又说，不少资料显示新冠疫情期间耐药性情况加剧，参考美国疾控中心疫情初期各界对新冠病毒了解不足，当时大约八成病人获处方抗生素，但是新冠病毒并非细菌，不需要服用抗生素，导致错误服用抗生素的情况，再加上当时医院的病人多，环境挤迫，感染控制面对一定困难，增加耐药性细菌感染机会。立法会议员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行政会议成员同埋多个政府官员应邀到立法会出席午宴同埋祝酒仪式，庆祝立法会成立25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午宴邀请了两位前主席范徐丽泰和曾玉成，以及两位前秘书长冯在祥和吴文华出席，令到立法会主席和秘书处秘书长三代同堂，具有历史意义。他又说，过去一年多透过前厅交流会、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以及组织访问团一起到内地考察，促进了政府团队和议员交流、沟通和了解，政府会更好地实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和立法会议员一起为市民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山西吕梁永聚煤业联建楼昨日造成26人死亡、38人受伤的大火，公安机关已经对永聚煤业的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其他责任人等13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省卫健委话，目前38个伤者之中，4个危重伤者暂时冇生命危险，3个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出席记者会的全体人员向事故中的遇难者默哀。吕梁市长张广勇话，向遇难者家属深刻道歉，将会依法依规做好善后赔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非常干燥，晚间天朗气清，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阳光充沛，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 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3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松屋村快线系有坏车，现时嘅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大厦。重复一次，就系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松屋村快线有坏车，车龙到伊利沙伯大厦。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系较为车多。而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嘅坏车仲系未离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到马坑涌道。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车龙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一段系较为车多。九龙区亚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界限街。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而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康德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去香港、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竹篙湾公路欣澳道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睇事物嘅角度可能唔一样，要点样打破既定框架，消除潜藏偏见同埋误解呢？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至一点，同处一室有主持程建明、平等机会委员会代表，拉近同大家嘅距离，揾出彼此共通之处。可能你会发现，原来我哋都系同处一室。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嘅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声言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集合生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活动等元素。 嘉年华设有不同主题摊位，包括艺术工作坊、特色小食制作以及经典摊位游戏等等。 嘉年华表演包括 DJ 打碟、现代创作男音表演等等。 12月2号和3号星期六日，朝九晚六，尖东香港科学馆露天广场举行，约定你啦！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 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团 Kinguru 他们上年度为了人气的大热漫画《蜜雪舌推理》唱出一首的主题歌曲叫做《变色龙》，今次整个的故事搬了上去大银幕了，也都找回这一对的组合主唱主题歌曲，歌名叫做《玻璃墙》。主角之一的菅田将辉也都表示，这首《玻璃窗》非常之好，我都能够对电影的作品有这么了解，才可以写出这么好的音乐，也都令到他很感动。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Kinguru 的《玻璃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对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主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带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啊，算啦，唔错都错咗啦。 我明白，即系唔好摆心上面，唔好耿耿于怀嘛。但你要知道，两个字咧讲容易做好难。呢两个字就系放下。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陪同彼此听唱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取替？怀念不收费，谁无亲身历伤过，却叫我放低。 陪同飞 不羞不愧。 佢系 Club 云豪影放下放不下，有啲放唔低嘅咧，因为自己内在对自己要求自己塞住咗。但有阵时有啲放唔低，因为外在嘅环境不断俾你见到一啲唔好嘅嘢。 外对荧幕抄笔记，再检索自己的领地，大量信息必须整理。Just another day，留言操作也反味，明明一早想死机，还是在记录谁赠我已光怒。世界各处各地 ，Where I'm gonna go，Even though it's somewhere，For me this is nowhere，I don't know， 想放弃也有点早，只想寻回大细路。俗世的见地，混沌脑海，即使照在 ，It's another day。你又天生 poker face， 抗拒跟风跟攀比，也去做应该，无视大众喜恶。不想点名出现 ，Just take off your shoes。Every day is Sunday，Please don't wait for Sunday。想放弃也是信号，躺好，步伐敲钟声早。Round and round, what should we do？ 再渺小世界已负，找光源，指点怎么生存？占个步意味那么长远，呼吸也夹两声埋怨，哭泣要计够安全。今天这个你，算 never let go。 天佑的 Let Go， 树林目光是会直言，大时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迫于近前，有时如故作竟有限时，路途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若成就飘渺，我像向着光线，渴望戏那么看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在缺少仍探索万变的永久，就放胆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十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善变千种思念里边，花一行音阶写我大志，曾十二次受伤就唱出满街纷扰，假变迁人超出世界限制，出意念有灵魂，世事So 迎接一周年呢，他们去讲面对变的这件事。他们 Beanies 有排头作品十二变，有些是变，但是亦都有一些怀旧味道是不会变。就好像我们久不久就拿回一旧东西出来回味一下那种情怀。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锁架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半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尽初恋，像知己像经典已足够，有修补有修好你所有共同拥有，星光伴我心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身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重现，只想回头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像初恋，像知己像经典已足够，有修补有修好你所有共同拥有，送你到身后活着没有要求，情胜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听过有陈柏宇派来作品，怀旧是一种品味，追求旧的那个回味的同时，亦都会有人可能想追求下新的东西，新的可能都有它吸引的地方。新的旅团 Maybe we're just meant to be. Need you right next to me. Pulling you closer and closer. Like a sweet sweet melody. Playing it over and over. I need a boy who's gonna be putting me first. Don't need to ask him, we put in the work. Oh yeah, he could treat me like a queen. The way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ike you do. Never lonely, lonely, lonely from my point of view. Promise I'll be there forever. No, it don't matter the weather. You could be the one I trust. We won't mess this up.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But now I know. You got everything that I want and I'm more. Won't let you go. We think the same. Baby, that's a fact. I got a feeling lately. You could be the one. Am I talking crazy? Oh yeah, it's a fairy tale. I ain't gonna question how I feel. Cause you 佢哋新人女团 Mian 嘅拍台做乜 ？Eye to Eye。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爱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跟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影交幻象。 人人广播 ，Hello， 你好，我系 Fiona， 我系 CIBS EMY 广播青年嘅 Fiona， 我都系 CIBS EMY 广播青年，我系 Atto， 系个非洲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之前就喺 CIBS 做过一个节目啦，就访问咗好多唔同少数族裔嘅音乐人，咁我就觉得音乐可以联系到好多唔同嘅生命。 CIBS 对我嚟讲系一个可以表达自己声音嘅渠道。 音乐无疆界， 社区添色彩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给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ark, so dark, so dark. Ben Sun，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哇！ 今日呢一个嘅点歌对象，大家都好想同佢讲嘢噶啦，应该都惊噶啦。 其实都唔知同唔同佢讲好啊，好 同佢讲又好似，唉，都唔知啊。呢个藏室啊， 冇错，唔系藏歌，系藏室。 系藏室。 系咁啊，即系最近啦，即系都有啲朋友仔可能会忧虑啦，即系可能搭交通工具也好，翻到屋企也好，成日都凝住， 好痕啊， 好痕啊，即系瞓醒都觉得，唉，点解痕痕地嘅咧？咁啊，即系。經常都會覺得啊，到底係咪真係有藏室嚟我屋企咧？咁樣咁啊，所以咧今日就俾個機會大家啊點聲歌， 俾下藏室， 俾下藏室，同埋到底你有啲咩想同佢講 咧？你知唔知咧？其實好搞笑啊，因為咁啊想了解多啲關於藏室啦。咁然之後咧，咁上網 search 啦，就會睇到大量藏室嘅相都有啲不安。 係啊， 但又唔可以咩喎？即係想了解多啲啊嘛，即係成日就咁講你知啦。咁但係你會想了解多啲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大量嘅圖啦。 同埋嗰啲圖咧，即係大家如果頂唔順就扭曬聲啲先。有啲圖咧都幾點講咧，都好痕嘅。即係咧，佢有一啲咧嗰啲網絡圖片咧，你會見到藏室本身嘅樣貌同藏室吸咗血之後嘅樣貌， 我冇睇到咁 detail 啦，已經 卜卜咁樣啦，跟住覺得哇，睇到啲相都覺得痕啊，係。 因為好得意啊，呢啲昆蟲嘅嘢咧，你平時我哋喺現實世界見到細只啊嘛，但係咧當係一啲網上圖片或者 放大咗啦， 一啲百科係放大咗嘅時候嘅樣咧，基本上同你睇咧 Man in Black 係冇分別的。黑超特警组嗰啲外星生物， 同埋嗰 其实冇分别噶， 同埋嗰度咩火星异种啊， 哇，嗰啲我都冇睇啊，我知火星异种系咩，我都唔，我连嗰啲相都冇睇， 系啊，系啦， 即系就系咧，当佢哋变大咗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同一个外星生物咧个感觉冇乜分别， 即系可能平时你见佢细细粒咧，都会令你不安噶啦。放大咗100倍之後，更加不安。 個不安感唔同，細細地嗰個不安咧，係因為佢對於你生活當中帶嚟一啲危機嘅不安。 係 你放大咗對個樣， 純粹佢個樣令你不安。 簡單啲嚟講咩啊？兩個字啊，樣衰。 係啦，如果你睇完啲相覺得佢哋可愛嘅話，不妨 恭喜你，恭喜你。 係啦，恭喜你，你應該係免疫嘅。 我好想知道有冇人真的会觉得可爱， 啊、 真系好难 啊！咁样 好难噶， 难嘅。咁但系冇嘅，即系呢个世界总会有啲人嘅喜好系唔同嘅，即系不过可能偏满啲咯。 都系嗰句各花入各眼啊！呢个世界嘅有啲人你觉得唔靓，有啲人觉得靓， 百花映百合啊，系嘛？ 七个字， 系、啊、 情人眼里出西施。 哇！你去到呢个咁严重， 可能喜欢咧，即系唔系有啲可能收藏，唔知有样啊，或者剩下嗰啲。即系我曾即系题外话，突然间讲到少少，我曾经咧都好惊，譬如我蜘蛛仔咁嘅惊。但系当我养个金丝猫之后咧，我 觉得冇嘢啊。 我觉得佢其实几得意嘅。 系咯， 我有試過近距離睇，其實佢哋幾得意嘅，係啊， 唔係即係嗰個概 念，呢個就係情人眼裏出西施。 就是、等於我老婆成日咧 send 嗰啲 link 俾我咧，就係、是、啲片啦，一打開就係嗰啲青蛙啊、六角龍啊、 嗰啲 OK 啊 嗰啲咧，我真係覺得好 手工嗰啲 係咪 OK 喎？ 但佢就覺得好可愛咯， 即係譬如壁虎啲，我覺得係得意嘅。 我真係唔得，我頂唔順，我真係得，其實我係會毛管凍啊，起雞皮啊， 呢 度到都起雞皮。 其實好睇你人生經驗㗎，即係你第一次 有乜嘢經驗係會令你覺得哇，佢個樣子都幾可愛啊！ 壁虎點解覺得得意？因為由秀達個油漆廣告令到我覺得佢係得意啊，因為佢跣親跟住啊，即係好蝦碌嗰個咧，係令到我 驚。係咩？ 所以我見到壁虎我係唔驚㗎， 我唔得， 我覺得係知道係屋企嘅益蟲。 我同你。即系我就系啦，我同我老婆又啱调翻转，我见到曱甴咧，我系还好嘅，我接受到嘅，只要佢唔飞咧，我嗰个危机性对我嚟讲，我觉得冇咁大。我见到壁虎我真系好唔得，因为佢哋太快啦，佢哋移动速度系快到我觉得我系 违反你嘅 系啦系啦，违反我嘅，同埋我觉得我系冇可能追得上佢嘅速度，我捉佢唔到，简单嚟讲。所以唔得，我唔得，搞唔掂。 好啦，唔知大家 讲到好远添， 有冇讲到好痕？ 系 啦，今日点歌对象咧系 藏室， 藏室差啲。 唔系壁虎啊， 亦都唔系咩，亦都唔系曱甴，系啦。总之系藏室。咁啊，有咩歌想点俾佢听？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啊？留言啊，听下。 啲人心谂你两个黐线嘅， 无端有咩想藏室讲？ 点到咁偏门咁样 啊？但系我哋真系有嘢同佢讲啊嘛。先听下你嗰个先啦。 亲爱嘅藏室。算啦，都系唔好叫得你咁亲切啦。其实我哋都唔系咁熟啫，嗬。虽然我知道你一直都潜藏喺大家嘅屋企，甚至乎晚晚都匿喺床下底，等待机会伸出嚟嘅魔爪。不过老实讲啊，咁多年嚟我都唔会俾机会你乘虚而入噶。尤其自从我养咗猫之后， 你咬我唔紧要啊，你试下咬我啲猫啊，我同你死过都似啊。最近听见你经常喺法国、英国、韩国出没，可能你同大家都一样享受紧你嘅旅游啦。不过歌都由得你唱啦，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最好你就永远消失喺我嘅眼前，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你嘅出现只会令我逼住要消灭你嘅啫。为咗你，我仲特登上网学咗好多方法去对付你噶，例如系喺吸尘机个吸尘袋度喷啲杀虫剂，然后沿住啲床边啊、衣柜啊、被铺咁，一次过吸走晒你哋。又或者可以揾啲蒸汽烫斗，高温喷一喷嗰啲床垫、梳化垫、被铺衣物咁，断估你都唔会厚颜无耻到赖喺度唔走啩。真啊，你喺度食喺度住，冇付出都唔紧要啊，你都唔好因张仇报啊。嗱，香港已经系一个地少人多嘅地方嚟噶啦，大家都叫做同处一室，点解有咩问题唔可以慢慢倾、慢慢解决呢？系都要咬到人哋将你赶走先得噶。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 Moon 青嘅《房屋供应问题》俾你。香港人实在是太多嘢需要断舍离啦。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第一样嘢就是将你去断舍离。最近又烦紧换柜换床单嘅奔神墙。 共住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留住你一刀头鞋，留住你一刀玩具，然后放开这关系，还住这段情已是上艺，让你一刀头鞋埋没我的组合柜，还再嫌空间不大，忘掉我便无处不难退。这间屋放我不下，心放我不下，好应该放我走吧，不必抄袭电影讲，想归家随时归家。留住你一刀头鞋，留住你一刀玩具，然后放开这关系，还说这段情已是上艺，让你一刀头鞋埋没我的组合柜，还再嫌空间不大，忘掉我便无处不难退。 Let me go, it's so high. Let us go, it's so high. 趁有笑容时走开，别变丑陋才分拆。 Let me go, it's so high. Let us go, it's so high. 趁你旅行时搬走，自在安静逃生法。 咁啊，斌啊，拣咗呢一首啊 Moon 听嘅房屋供应问题，好啦，到我啦。又听下我写啲咩俾床室咧？ 亲爱嘅床室，你好啊！唔使惊，我唔系嚟揾你寻仇嘅，唔使即刻转身走嘅。虽然我都知道吓，而家全世界嘅人应该都好憎你噶啦，好想你死。不过可能我好彩啲 ，touch wood 啊吓，未有机会见到你。所以依家都仲可以和平理性咁样同你倾下偈嘅。嗱，讲真嗰句，大家都有生存嘅权利啊！你有你生存，我哋又有我哋嘅生活，但你又使唔使咁贪心，系咁生呢？ 而家我哋人类嘅人口咁多啊，大家都冇以前生咁多啦。但你都几癫噶，例如雌性嘅藏室咁啊，你一生人净系需要交配一次，然后成世就可以生500几粒卵。好心你啊，节制下啦，你生咁多为咩呢？虽然《进击的巨人》啊呢套嘢里边都有讲，人类嘅生存意义就系为咗繁衍，可能你哋都系，但而家世代唔同噶啦，好似我咁都唔谂住生啦。藏室其实你有冇谂过？其实你生咁多系为咩啫？有原因先得噶嘛。不过讲系咁讲啊。正正就是因为你啊咁执着喺繁殖方面，先至可以令到藏室啊。根据啲报道讲话咩成亿年嘅历史啊，分分钟恐龙有嘅时候，你哋已经喺度啦。虽然你叫藏室，但系藏未被发明出嚟嘅时候，你已经喺度啦。就算之后人类发明咗嗰啲 DDT 杀虫剂咧，但又俾你可以有抗体，又冇事啊！真系唔俾个叻你都唔得啊！你完全系淹没咗我哋而家啲人成日讲嘅咩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嘅呢一句，所以虽然我哋系好憎你，但系同一时间我又觉得喺呢一方面都似乎应该要跟你学嘅，或者咁样我哋可以变得坚强啲啦。讲到咁，呢一世都系唔想见到藏室嘅波成上。 城市。 今天我揀咗啊 Winka 呢一首啊。平凡的我重生啊！咁啊，见到有啲听众咧都拣咗啲好正嘅，譬如拣咗重口味啦，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啊！又或者有坤哥嘅原始心态，就像拒绝面目，生命力强人都几似佢哋。下个礼拜嘅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啊再点过啊！先睇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感染控制处顾问医生马少强话，耐药性细菌感染个案近年有上升趋势，亦都可以引致较严重感染，包括肺炎、心内膜炎、脑膜炎等，相关死亡率高达五成以上。马少强话，耐药性细菌可以人传人，并且透过食物、动物和环境传播。过去几年监测发现，刺身、寿司、卤水食物、烧味和沙律菜等的耐药性肠道杆菌阳性比率增加。他又说，不少资料显示，新冠疫情期间耐药性情况加剧。参考美国疾控中心，疫情初期各界对新冠病毒了解不足，当时大约八成病人获处方抗生素，但是新冠病毒并非细菌，不需要服用抗生素，导致错误服用抗生素的情况。再加上当时医院病人多，环境挤迫，感染控制面对一定困难，增加耐药性细菌感染的机会。全港官立及资助小学自行分配学位录取名单将会在下星期一公布结果。今年有42,200多儿童申请官立和资助小学的自行分配学位，有21,000多儿童获派这一类学位，其中属于有兄子在那间学校就读或者父母在那间学校任职类别，一共有11,000多人，剩低的属于按计分办法准则分配类别。教育局提醒家长，下星期一上午9点至下午5点，携同小一入学的纸本申请表家长副本，前往所申请的小学查阅自行分配学位申请结果。已经启动小一入学电子平台账户的家长，可以在当日上午10点起，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查阅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非常干燥，晚间天朗气清，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阳光充沛，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慢线有坏车已经离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啦排到去北角警署。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康庄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龙尾啦经启瑞就排到去启福道近油站。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场，而家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方向龙尾是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而家沿住窝打路道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映月台。另外，较早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的坏车仲是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 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受七咸道北嘅意外影响啦，龙尾去到启福道近油站；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队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信不信他未试过暧昧啊？ 话咧，佢都算系一个大胆表达沟通嘅人嚟嘅，好快就会搞清同对象嘅关系究竟系点，所以今次算系佢录歌以嚟最难拿捏嘅一次，要靠幻想进入当中暧昧不清嘅拉扯。 无法再装，毫不在意，期待靠近，心跳像缺丝。 作曲徐浩、齐立平，填词殷敏贤，编曲Nick Choi，监制徐浩，上榜五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Nancy Quay Look Into My Eyes。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EDM Friday Mix 咧，同大家听一下咧，即系格林美大奖嘅入围名单当中一啲有舞曲成分嘅一啲奖项。首先，第一首要同你讲嘅咧，就系入围咗呢一个叫做 Dance Best Dance Electronic Recording 啊。 来自英伦的电子组合 Disclosure。有他们入围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他们今年的专辑当中，叫做 Higher Than Ever Before。这首来自 Disclosure 的 Higher Than Ever Before， 入围了嚟紧嗰届格兰美大奖 Best Dance Electronic Recording 的呢个奖项当中。Disclosure 都是格兰美的常客，都入围了八次。就是 Fred Again 这个电子音乐界的新贵，来到这个格兰美当中，他就有提名四个奖项。其中一个就是 Best Dance Electronic Music Album， 即是最佳舞蹈电子音乐专辑大奖。他的首歌呢，现在听的这首就是 Lila 收录在专辑当中，来自 Fred Again 的 Actual Life Free。 是啊，他都是很多专辑都是会用这个 Actual Life 第几呢，去记录了他不同时期的自己。跟住落嚟呢一位咧，就今年都真系被称为强势嘅回归，高度地做好多演出，出好多歌曲。 佢系 Squealix 啊，咁啊，今年年头一嚟咧就推出双专辑啦，其中一张咧《Quest for Fire》咧亦都入围咗呢一个专辑大奖。同时今年年头嘅一首叫《Rumble》咧，亦都系入围咗呢个最佳舞蹈电子录音啊，系啊，亦做中文难啲都系 Best Dance Electronic Recording。而头先讲嘅 Rumble 咧 ，Fred King 其实都有份一齐去做噶啦。咁但系听紧而家呢一首咧就系 Butterflies 咧，嚟自于 Skrillex 呢张 Quest for Fire 专辑当中嘅其中一首歌。接落嚟咧，入围嘅都系专辑奖有 Case 5，凭住同名专辑啊被提名。 Just a fantasy, 'cause the unknown, the unknown's pulling me. We could leave this place, freedom ours to chase. What if I escape with you? What if I escape with you? 由 Kasky 同埋 Dead Mouse 组成呢个组合啊。可以俾人话系一个哇超级重量级嘅一个组成啦。上年2022年咧，佢哋组成咗之后咧，第一首推出嘅单曲正正就系听紧呢一首 Escape 啊。亦都我自己少有地年代咧，因为呢首歌咧去留意翻个 vocal 啊。啱啱演绎 Escape 呢首作品嘅咧，有 Hila。跟住落嚟呢一首啦，入围咗 Best Pop Dance Recording 呢个奖嘅。Baby Don't Hurt Me。Dance Pop 有陣時咧，揾嚟嘅 producer 都會係一啲 EDM producer。佢啱啱嗰首就係 David Guetta， 跟住呢首就 Calvin Harris， 有佢嘅 Miracle。首听落去，整个嘅音乐嘅风格咧都有少怀旧嘅，亦都系今年咧各大电子音乐节当中都会听到呢首歌。包括 Kevin Harris 嚟香港表演嘅时候咧，都系一样有啦。有呢一首 Miracle 啊！ Dance Miracle 入围咗咧嚟紧呢一届嘅格林美奖 Best Pop Dance Recording， 亦都系 Kevin Harris 相隔咗几年啦，已经再次获提名入围啊！最后听紧呢一首咧，嚟自 James Blake 嘅《Loading》啊。呢首歌就系为咗 Best Dance Electronic Recording 呢一个嘅范畴当中啦。James Blake 嘅 Loading 收录咗喺九月份推出嘅专辑《Playing Robots Into Heaven》。呢张专辑亦都同时入围 Best Dance Electronic Music Album 啊，亦即系专辑大奖啊。听咗少少啦，一啲嚟紧格林美大奖入围嘅一啲歌曲、一啲舞曲啊、电子音乐作品嘅详细，大家可以上网自己睇咧。今日下个礼拜再见，拜拜。